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岁月，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俊杰。 哎，问问大家伙，您现在到哪儿了？您这两天出去玩，现在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吗？您还是已经到家了，开始准备明天的这个工作生活了呢？回到北京城，这些朋友您今天戴口罩了吗？俊杰，你今天戴口罩了吗？ 还真没戴。 还真没戴，就打算这么坚持的。 对， 反正坚持坚持没关系。那个据说啊，明天4到5级风，阵风会可达到7级以上，是吧？ 风一来就好了。 对，所以大家伙儿这个及时增减衣物啊，这预报已经出来了，反正让我们还是挺开心的。这个开心的事儿有，不开心的事儿其实也有哈、啊。7天的11长假转瞬即逝，这是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开心的事儿。 但是啊，这7天11长假畅游大江大河、徜徉博物圣地，这就是开心的事儿。 嗯， 可是就在这开心的事儿当中啊，也有很多人在旅游地留下了自己不文明的印记、让美丽的风景打了折扣。 对， 这个假期票贩子瞄上了一向都是免费开放的自然博物馆。 嗯， 一张5块啊，大姐您几个人30块钱啊，这个把你们几个全送进去， 这不是免费的吗？ 原来啊，其实按照人自然博物馆的规定，所有参观人员您就持内有效证件是免费预约取票的。 对啊， 这一张有效证件可以免费领取3张门票。 嗯， 票贩子利用的就是博物馆的这个规定。昨天下午啊，记者也在自然博物馆门口看到黄牛们大多聚集在离这个领票地方比较远的入口处去招揽游客、专门啊就挑那些带着孩子的，一看就是带着外地口音从外地来的朋友下手。 嗯， 那边排队呢，他们是10块钱一张，你看我这边不排队，10块钱把你们3个人都送进去， 忽悠，纯忽悠是吧？ 很多不明真相的外地游客，这一看那边长长的预约队伍，就真以为是排队10块钱一张的买票队伍。 嗯嗯， 实际上哈，您只要稍稍往预约窗口那儿走几步，就能看着人窗口上方悬挂着明显的牌子，牌子上面写着， 嗯， 北京自然博物馆免费预约参观。 哎，多走2步的事儿嘛。 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事儿也特无奈，人家说啊，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你说要说报警吧，也报过，也派过专人在门口监视过，但是都没什么好效果呀。 是， 人家现在自然博物馆除了揭秘现代武器巡展、动物大阅兵之仿生武器展览收10块钱的参观门票之外，其他的展览都是免费对游客开放的。欢迎大家来到哺乳动物展厅啊。 嗯， 说起哺乳动物，其实跟我们的关系可亲近了，因为人类就是最高级的哺乳动物。 嗯， 这说这边这声情并茂的讲解呢，其实啊是一名9岁的小小讲解员。就是人这话还没说完，9岁的小男孩讲解员啊就被热情的粉丝伸到他脸前拍照的手机给截下了话头。 嘿， 那个游客大屏幕的智能手机几乎就盖住了小讲解员的整张脸。可这男孩还工作呢呀，是吧？只能重新调整姿势啊，把脸扭另一个方向继续跟大家解说。这个时候啊，这个粉丝也真是忒热情了，这手机又跟过来了。 铁粉啊， 博物馆的情况怎么能这么混乱呢？让大家看起来哈，虽然家长和展厅内的管理人员也在不停地提醒小朋友们不要触摸展品啊，类似于这样的忠告是此起彼伏，但是效果不太好。 嗯， 小朋友们的参观行为难以约束的情况啊，不仅仅是在自然博物馆，其实在首都博物馆也有出现。 嗯， 在古代佛像展的展厅里啊，产生了一点小骚动。原来呀，是两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在展厅外玩跳房子。跳房子你会吧？ 啊，会 啊，地上地上画几个大格啊，蹦蹦哒哒就过去了。 您这跳房子地儿倒是挺新鲜。 其实小孩跳着跳着就跳到了展厅门口， 嗯， 给来来往往进出展厅的观众们呢带来了小拥堵。 那是， 这孩子在这玩呢，这得让着点啊，怕绊倒孩子哈。不一会儿，两个孩子呀跳着跳着又进了展厅里边，欢乐的嬉笑声啊，在本来就比较狭窄密闭的空间呐，显得格外洪亮。 嗯， 原本都在那安静看展的观众啊，都把目光投向了玩耍的孩子。很快呀，经过展厅工作人员的劝阻，两个小孩子又回到了展厅外休息的父母身边。 嗯。其实我觉得每回这个长假的前后啊，咱们都会跟大家说一些这方面的新闻事件。 是， 但是回回说，回回还是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当然话说回来，我们都知道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变化、进步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嗯， 但是我们希望每次跟大家讲完这些新闻事件的时候，您能有所深思，您能知道哎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其实文明的出行，您才能获得真正出行的快乐。 没错啊，其实就像说到俊杰说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变化。 嗯， 可是这些孩子们呢也在慢慢的长大。孩子本来一出生的时候打小接触这个社会啊，很多行为哈不了解，不知道，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对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和周围这些大人们哈以身作则去引导孩子，告诉孩子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嗯，做到监护人该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看看这些大人当中的一部分行为，也确实让我们觉得可能好孩子撂到他们手上都给带坏了，是吧？ 是， 闹半天跳房子，这有爹妈看着呢呀。那人跳那么半天，给博物馆门前造成的小拥堵也好，在这个博物馆内引起的侧目也好，这家长都睁着眼睛看不见呐。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件跟过节有关的事儿。临近年底了，伴随着这个中秋国庆长假的到来啊， 嗯， 不少回家过节的年轻人，不说了，您估计也想到了，又将遭到家人逼婚的这个尴尬。 哎，真是，这今天我还看一段子这么说的， 嗯， 说那个十一长假最后一天了啊，这结束了， 嗯， 该收收心了。后半句一特别长的破折号， 干嘛？ 准备过年了。 这个时候呢，一些这个租人 APP 和微信公众号也应运而生。 嗯， 这些 APP 操作简单啊，被租人的这个空余时间啊、地点啊、功能、照片是一目了然。 这租人回去过年滥竽充数是吗？ 啊，出租人呢，只需要花上几十到上千元不等，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吃饭、聊天、旅游、出行、假装男女朋友、拜见这个父母等需要，被不少网友呢称为这个单身汪的福音。不过，记者调查发现，微信租人无需实名，化名也可以通过审核，这样一来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是啊，这互相连个真名都不知道就跟人回家了。 嗯，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事情啊。研究生毕业之后，小磊已经留在北京工作五年了。逢年过节回家，最怕的就是父母亲戚问你有对象没啊？ 啊，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被逼婚。小磊说自己是坚定的晚婚一族，有过一个女友，因为他不想结婚就无疾而终了。国庆节之所以想租一个女朋友带回家，是因为母亲说如果再不交女朋友，国庆节之后就来北京帮他安排相亲。 嗯， 小磊最初打算拿1000块钱租个同事回家，租同事大家都熟嘛，不会露馅是吧。小磊说，所以呢，在同事里面挑了半天，最后选择了跟他同一年入职的同事。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俩人租住的这个房子还在同一个小区。一个月前呢，本来女同事已经答应说这个国庆节会跟他回内蒙老家五天。 嗯。 然后呢，小磊还提前买了俩人的火车票，但是出发前两天呢，女同事却反悔了。 哎呦，那这麻烦了，这不是说好要带人回家，这现在没法交差了呀。 对，最为难的是已经跟他妈说过我要带女朋友回家 啊。是， 无奈之下呢，小磊关注了一些租人的 APP 和微信公众号，注册之后成功约到了一位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单身女孩。看过一场电影之后，小磊向女孩提出希望能跟她一起在国庆节回家，并提出了一天1000块钱的天价 啊。这是高价了。 女孩考虑再三，却还是以路程太远、时间太长、彼此不熟悉为理由拒绝了小磊， 人家姑娘 也没有继续在这个微信上跟小磊联系。小磊呢也只能一个人踏上了返乡的路途。如今的假期也即将结束，好在之前反悔的女同事啊已经答应了，如果国庆节之后小磊的母亲来北京，他可以假装女朋友一起吃饭，自己撒的谎哭着也得演完呢。 这时候信守承诺了，这个假情侣做完了之后，这同事还得正常当呢，是吧？ 实际上租个女友回家过节的情况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而从最初的这个多数为同事啊朋友之间互相帮忙的这个形式，到现如今搭建平台明码标价形成市场，租人的价格可以说也是水涨船高。而实际上记者体验之后发现啊，这几款 APP 信息的审核是相当宽松的，想要出租自己的门槛也很低，并不需要上传身份证、验证实名信息、确认联系方式以及照片等核实，哪怕上传个女明星的资料 啊， 几分钟之后一样可以通过平台审核上线出租。 哎呦呵。 而根据几家平台的说明啊，包括这个赴约时间、地点以及付款的方式等，都是由租赁双方自行聊天决定。 哎呦，这是让我觉得这实在是太不把握、不安全了哈。这互相彼此之间谁都不了解，一呢作为这个出租方哈，这个你跟人回去了，这你跟人回去了，这异地他乡的是吧，人生地不熟的，而且再说咱带人回去的承租方是吧，你说这带一什么人回去你也不知道，这事儿这大家伙可能还真是得三思而后行，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单身的女青年也好啊，无论是作为女朋友把自己租给别人，还是要承租一男朋友也好，都得加小心。再说回来，你说像这样的 APP 上线哈，这个没有一些监管吧，也没有一些这个行业的规定。 我觉得啊，虽然咱们说这个有买方才会有卖方嘛，对吧，市场的形成都是这样的，但是像这种 APP 的出现呢，它会因为有一些不真实的信息存在，那就会有一些不法分子钻这个法律的空子。 而且让我觉得稍稍有点心里不太舒服的就是哈，你看什么事儿啊，咱需要孩子自己解决，把自己都难为成这样，甚至可能冒着这样的风险跟陌生人去有过多的这样深入的接触啊，都不能在家里边咱贴贴心心的哈，跟爹妈说句实话，我今年确实还没交到男朋友或没交到女朋友，这事儿不是不能沟通，不是不能商量的，那咱连哄带骗的这事儿合适吗？ 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出现我是觉得很畸形的，但是像这种问题这种现象呢，有广义有狭义，要说起来了咱俩今儿一晚上估计都说不完。 反正我还是觉得啊，毕竟是自己亲爹亲妈，好说好多的事儿啊， 多沟通吧。 你要是能坦诚相见，爹妈也未必不能不理解，是吧？ 对对对， 别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挺简单一事儿，搞得这么复杂。最近啊一条消息这特别火，这屠呦呦啊，你看我们现在大城小事正跟大家直播着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的监控大屏上啊，这中央电视台也正在报道屠呦呦的消息呢。屠呦呦获奖的获这个诺贝尔奖的消息啊，传遍了全世界，而那本神奇的古医书啊，肘后备急方，古书啊，这人也突然火爆起来，一下就开始成为中医爱好者们追逐的热点了。 那是影响吧。 三年之前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也一样， 人家那书也是在各大书店网站上那火的不行啊，买不着啊，热门书直接就卖断货呀。这诺贝尔效应现在在屠呦呦身上再次显现，只是啊，屠呦呦她不是文学家，她是一名科学家，他研究那青蒿素啊也是非常专业的东西，不是说大家伙上药店就能买得着的啊。人家发表的论文呐、著作呀本来就不多，书市上能买得着的也就是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可是这本书啊那也是医学专业领域当中的著作，您要是不是专业人员，普通读者根本就读不懂啊， 买了也没意义， 是吧？于是乎新闻当中出现的另一本书啊，肘后备急方啊，出其不意的就火了。虽然网上由屠呦呦获奖的消息再次引发的中西医之争正在那打得不亦乐乎呢，而且很难得出到底谁胜谁负的结论，但是这些中医的粉丝们还是很快就开始了对中医药方的追逐。公开的资料显示啊，肘后备急方呢是古代汉医方剂著作，是东晋时期那个化学家葛洪啊他所著的，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书中啊，对于天花、恙虫病、脚气病和恙螨等的描述呢，都属于首创。尤其是提倡用狂犬脑组织来治疗狂犬病，被誉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 随着屠呦呦的获奖啊，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争硝烟再起。从获奖消息传出来之后，这中西医们的粉丝们就开始各执一词，争的是不可开交啊。中国中医科学院昨天下午就屠呦呦获奖仪式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院长张伯礼也被问着了这个问题。发布会上，张伯礼也呼吁社会给中医药一点时间，让中医科研工作者静下心来努力去工作，拿出过硬的可信的证据，就会逐渐被大家所接受。所以在人家这个张伯礼看来，中医被广泛认可那是早晚的事儿。 嗯，其实这次屠呦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也看到很多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啊，都会有大家的这个热议。 嗯， 不管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中西医的问题， 嗯， 包括说这个获奖的在这个相应的体制范围之内的这些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诺贝尔很多时候可能成为一种标志，一种现象。 嗯，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在面对这样的现象到来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客观的思想， 嗯， 客观的去看待，不要疯狂的去追逐。 是的，没错哈。那个当粉丝可以，当疯狂的粉丝这事儿就不合适了。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么一件事儿。 嗯， 提起这个公安机关的出入境管理处，很多人会说那地儿熟啊，不就是办护照啊、港澳通行证什么各种出入境证件的地方 啊？是啊。 其实啊，这个部门可没那么简单。 哎呦， 旅游的、就业的、探亲的，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国人来到北京，如何为他们提供社区管理和服务？ 嗯， 或者说当他们遇到这个麻烦或者是危险的时候，如何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救急扶危，对那些在中国违法犯罪的外国人，如何破除语言障碍，开展有效的刑侦 啊，这都是问题。 哎，这些都要靠这个出入境管理部门精通各种外语的中国警察来解决。 哎，得说英语。 对，西城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境外人员管理中队副中队长胡鑫就是这么一个英语奇才。 哎呦，还奇才呢？ 哎， 怎么个奇法？ 胡鑫也许算不上北京英语说的最好的警察，但人家有一招，他的棋啊就在于那些外国黑话、俚语，甚至是一些犯罪分子的暗语，烂熟于心。 会说黑话。 哎，2012年3月的一天啊，胡鑫配合禁毒单位办理一起多名外国人吸贩毒案件，与禁毒民警冲入现场的时候，同时查验三个外国人，当时也不能准确知道谁就是有问题的那一个。这胡鑫向三个人要了护照号码，出去待了一会儿。嗯，回来之后呢，他用英语跟这三个人说了句糙话 ，You guys got no prior light lily white， 这是什么意思呀？ 人说了，就是你们几个都没科 啊，你们几个都没科，这 就是你们啊，之前都没有前科 啊。 嗯， 这话够黑的。 其中两个人没听明白，您别说他没听明白，就咱们学过英语的，我看着这上头我都没看明白。两个人没听明白，面面相觑。另一个人呢，兴奋的问自己是不是可以走了 啊？他听懂了。 这胡鑫一笑就把他给铐下。他 啊，就是你 啊！重点盘查，这个人还恰恰就是他有问题。 你看能听懂 一句外国粗话，怎么就能帮助民警指向可疑的人呢？ 嗯， 胡鑫解释说，他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很干净啊，没有这个犯罪前科。 啊， 哎，我还猜对了哈。 啊， 在英语里呢是俚语，而且呢不友好不礼貌。如果不在这个坏人的圈子里，不太可能说到或者说听到这种乱七八糟的话 啊， 也就没有那么快的反应。 所以那两个人就没听明白，那个听懂那人那就应该是以前听过这些黑话的人。 哎，对，几年这个边防工作边学习的这个积累啊，胡鑫从各方渠道收集大量这个英语专业词汇， 嗯， 毒品专用名词，各类刀具名称， 嗯， 小到一个动词 drag 呀、lift 呀、swing 啊，以及一些俚语暗语，你比如说抽张啊、粘活啊、踩点啊、溜冰啊、捞一把呀、 呵。 对，胡鑫说，如果我们说的话都是嫌疑人的行话，就能让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那种只知道考试外语的人。既然语言不是障碍，用我听不懂你就逃避不了了。 啊，原来里边这么大门道呢， 深着呢。 啊，确实是没想到啊。嗯，这让我这个本来英语水平就不太好的我还比较汗颜啊。嗯，人家不仅会英语，人还会英语黑话。 这咱们讲话就是人讲这英语啊，地道 啊，地道，对吧？嗯，对，所以说也确实挺服这些这个警察叔叔们的哈，真的是打心眼里佩服。您看人家果然是这干一行就 钻一行，人家同样是会外语，人家也会出来，会出点门道是吧？ 也是一种敬业精神。 不过想想咱这个考试外语这事儿，也确实是值得大家思考啊。你说说是上这么多年学，会外语都会一点，真说地道的外语，跟人老外交流啊，这也不能老好啊又啊是吧？所以说这个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培养出这样大的语言环境，让咱们所有会英语的朋友们啊，学英语的朋友们都能学到这样地道的。哎，有生活气息的接地气儿的英语，接地气儿的外语，就像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样，您吃了吗？这第一个带着京味儿的中国话，也会让我们觉得啊、哦，这才是实用的外语，是不是？对，今天还有朋友问呢，说那个，哎，今天咱话题是啥？我们一开始说的话题啊，说的是您现在到哪儿了啊？您回家了吗？您要是到家了的话啊，在北京的朋友这两天戴口罩了吗？刚才我们说那个屠呦呦啊，获得是诺贝尔的医学奖， 对， 不是文学奖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讲讲小故事。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主持人俊杰。 昨天下午3:30左右啊，966路公交车的驾驶员杨师傅开车开到了昌平区七北路的时候，路遇一辆正在冒烟起火的金杯车 哟。 眼看着呢，火烧的是越来越大呀，金杯车司机还在用一个饮料瓶往车上泼水呢。 嘿，您这 哪够用啊， 是 吧？是 啊。 杨师傅看到这情况，立刻就把他那车停在了安全路段，向车上的乘客解释了他所看到的情景之后，就拿起了车上的灭火器，飞奔过去救援金杯车了。经过十几分钟的奋战，大火终于被扑灭。看到这一幕啊，很多围观的市民纷纷为杨师傅点赞。今年36岁的杨师傅啊，虽然岁数不大啊，在公交岗位上已经工作了10年了。说到这帮忙灭火的事儿，杨师傅觉得这小事一桩，如果都有灭火器，他相信啊，别人也会这么做的。杨师傅说，他驾驶着区间车呀，往返平西府和地铁天通苑北站。事发的时候，正拉着乘客开到了七北路附近。当时啊，车上乘客不多，但是因为是返京高峰日，路上的车可是不少。公交车一路向东啊，靠近鸿福苑大厦的时候，杨师傅发现，哎，一辆白色的金杯车就停在了快行道上，车头还冒浓烟呢。金杯车上坐的是两个小伙子，这俩小伙子啊，慌手慌脚的，不停用一个小塑料瓶往那个起火的部位浇水。发现这情况啊，这杨师傅说，我不能确定是电路起火还是油路起火的时候，这贸然泼水很危险呐。赶紧，杨师傅就迅速停车安顿乘客，提上了灭火器，飞奔跑下车就去救援。这个时候，金杯车的发动机部位就已经开始有明火冒出了。杨师傅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部位就是一通猛喷啊！很快呀、啊，这火势就得到了控制。灭火之后，在两个小伙子的感激声当中，杨师傅又回到了公交车上，马上又投入到运营工作之中。 路途当中伸出援手，获得了大家的赞。其实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是前年的时候，咱们有一段时间规定这个验车的时候必须检查这个灭火器 啊，是这是 当时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各种各样的异议，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一些规矩上面的一些麻烦。但是现在看来的话，这个验车时候要查这个灭火器，我觉得还真是挺有必要的。 没错，而且哈，这个不仅有了灭火器，大家也得会使这灭火器。 哎，没错， 虽然说有灭火器，咱也期望啊，咱永远使不上它才好呢，是吧？ 哎，对。 还有那些那个可能车岁数比较大的啊，这些朋友们，包括油路的老化、线路的老化，甚至有一些这个车的改动的这些朋友，一定要定期检查您车辆的情况啊，防止这样由于老化产生的意外。而且呢，确确实实，这要是真的停在了这个快车道上哈，您车真换半道上，坏到半道上的时候，您后边一定要提前放好警示标志，防止在路上发生这个二次事故，是不是？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 时到六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回了北京的朋友们，这个您今天戴口罩了吗？啊，这个回在北京的路上的这些朋友们，您现在到哪儿了？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将您的互动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昨天啊，北京迎来了这个返京客流的高峰，在赵公口长途客运站南门外，一些不法分子瞅准机会，摆起了象棋残局的骗人把戏。 哎呦，还有这个呢， 守株待兔。市民小张称，他亲眼见到一个小伙子刚下车就被骗了2000块。小张说，昨天中午12点多的时候啊，他路过这个赵公口长途客运站南门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摆下象棋残局，一副摆擂台的架势。 这太常见了，这一看都知道是骗子呀。 对，下一局最低压300，如果输了300就会落入庄家囊中，要是赢了庄家就要掏600。 这不是赌博吗？ 看着很诱人啊。小张说，年轻的庄家旁边围了4个年龄稍长的人指指点点，吸引了不少人围观。这四个人脖子上都戴着这个串珠，手里拿着个包，有一个还刚刚赢了钱。这四个人啊，一看就是托。小张说，这种残局啊，都是1000年来的智慧结晶，一般人根本赢不了。所谓的残局就是骗局。虽然街头把戏如此低劣，但还是有人上了当。小张说，一个刚下车的小伙子就被迷住了，背着书包拉着行李箱一直在旁边看着，见有一个托赢了之后呢，他也想试试，但小伙子没有现金啊，托说要借钱给他，约定用这个手机支付还钱 啊，就是我给你掏现金，然后你转账给我。 小伙子直接压了2000块，没走几步就输了个精光。 哎呦， 小伙子无奈只好乖乖的掏钱了。 这下手下挺狠，是指望着掏2000赚4000呢， 是 吧？是 啊，昨天下午记者来到赵公口长途客运站，发现门口摆象棋残局的骗子啊已经撤离了。附近居民称，这种街头骗术经常在客运站附近见到，骗子得手之后就会立马闪人，不会逗留的。居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针对这种街头骗术重拳打击。 那肯定是哈，见着一次打击一次。但是还是得提醒大家伙，这个咱不能心动啊，这300变600也不能心动，他变不了600，是吧？ 我觉得上当受骗的还都是贪的这个心在作祟， 有贪小便宜的这心思，是吧？ 对， 反正这很早都被大家伙识破的这样的破旧的骗局啊，希望他们很快就没有市场了。 对， 10月1号啊，大过节的，没出去玩，那就来城里转转呗， 挺好啊， 逛逛街啊。钱先生夫妇俩啊，就在三里屯世贸公三那商场，买了2件运动服，名牌， 有品牌的。 回家的时候发现，哎，我这衣服虽然是在这专柜买的，怎么没见着合格证这些标签啊？ 那怎么可能呢？ 中国国家标准 GB5296-1998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当中就规定啊，国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每单件产品啊，应该产品出厂这个得有这个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这是必须得有的。 对。 钱先生两口子就跟卖家是沟通商量，我在你们这儿买的，你看什么都没有，你看咱怎么办？是退货呀，还是退钱？怎么着啊？这商量解决的时候啊，那个购物凭证小票就被卖家人员给抢走了。 那说明他心虚。 夫妇俩一看这情况不对呀，得赶紧报警啊！报了警之后，警察叔叔来了之后，人家才给重新开了小票。当天呢，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卖家也说啊，这个我们能给钱先生退货，但是钱先生所要的3倍赔偿那可不行，那得拿出假货鉴定。这商场的负责人刘先生说啊，这个卖家呀不承认是假货，商场也没辙呀，但是啊会从中协调解决。昨天呢这事儿有了进展，钱先生跟记者说，卖家的负责人赶回了北京，联系自己已经做了退货，并且赔偿了3倍货款。而作为惩罚呢，这个商场啊已将这个店做了撤店处理。 我觉得这个非常合理， 是吧？这记者就打电话问问那个抢小票的卖家啊，人对方说证实这确实有这事儿，那些三无耐克啊那些产品那是总公司派下来的货，店员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摆上了货架售卖， 事发之后啊，自己也是第一时间赶回北京处理，并且进行了内部整改。 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维权意识。 哎呀，我觉得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讲，就是 简直就是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对，尤其这些对于国外的一些品牌啊，我觉得提高这种市场准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 嗯， 但是同时后面市场的监督管理，除了相应的部门之外，我们平时自己在购物的时候也应该提高这方面的意识。 一定得留好了消费凭证，而且那个您买的时候试穿的时候就不能光看样式，咱也得买的时候就看看合格证啊，那些水洗吊牌什么的是不是齐全的，是吧？咱也不能花一专柜的价买一身在的货呀，是吧？ 我们再来看，近日文物爱好者马志普在房山区的三官庙有了新的发现，一株侧柏的身份由国家一级古树降为了二级。三官庙呢，位于房山区河北镇的李各庄村，建造于清代，系官方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 嗯， 院内尚存侧柏一株，古树高大笔直， 有棵古树。 嗯，记者近日探访发现，确如马先生所说，侧柏的树干上盯着两块树牌 啊， 靠上的树牌标明这是一级古树，落款北京市林业局 啊，一级古树。 靠下的树牌更新一些，这个更新一些啊，标明是二级古树，落款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2007年 啊。不会吧，这两块树牌还打架了？ 是啊，马志普介绍说，树牌的安置一级在先，二级在后，那按照正常的逻辑，树龄只会是越来越大呀，怎么会出现降级处理呢？ 啊，是啊，虽然这个评定单位不一样吧，是评价标准不一样吗？ 近日，记者致电房山区园林绿化局的这个林政资源科啊，一名男性工作人员介绍，两个树牌中，北京市林业局的在先， 就是那个一级古树的那个树牌在先， 而后进行了行政整合，从而有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树牌。 哦， 原先认定为一级有误。可能存在这个工作仓促以及工作态度的因素。 说白了就是没太认真。 马虎了。在第二次普查当中，他们发现此树龄还不够300年 啊， 尚未达到一级古树的标准。 嗯， 认定依据呢就是古树的胸径 啊，就是那个咱核爆的时候、那一圈哈。 嗯，因此呢才将级别进行了更改。 嗯， 记者测量这一株侧柏的胸径为62厘米。这名工作人员还强调，像这样古树降级的情况很少。 嗯， 不过呢，一级二级仅仅是养护资金上略有差别，古树的养护方法和技术是完全一样的 啊，就是不管是一级还是二级哈，该得到什么样的养护一样都不会差，不会说因为一级和二级之间啊，这多照顾那一点少照顾这个点，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对， 但是确实是哈、啊，这好在咱发现了，这样没发现的时候，您说说这有一些朋友们或者是这个专业的这个树木爱好者看，这不贻笑大方了是吧？ 是 这事儿办的不仅是专业上不够专业，这工作态度上也不够严谨认真，确实是不太应该。而且你说这个先定了一级后定了二级，咱既然说发现这个评判上有误的话，定二级的时候为什么没把那定一级的牌给 摘了？ 给摘了是吧、而且已经放了这么长时间了，定一下，哎呦，我还挺心疼的，好歹那是俩钉子呀，是不是？ 是。 对，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这个您这几天这个出去玩的时候，现在回没回来，在没在回来的路上啊？这在北京的朋友今天有没有戴口罩？蓝宝平说啊，我今天就没出门，所以当然就没戴口罩了。没出门的朋友，家里放那个空气净化器了吗？没关系，这个大风天明天就来了，今天晚上就开始刮大风了啊！也希望所有依旧还堵在路上回京的这些朋友们耐心等待，不着急，这个按序通行啊，相信这个很快呢，交通就能疏导开了。当然，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高速就会恢复发卡，过了12点之后呢，就会正常收费了。也建议大家提前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依然这个祝福大家明天的工作日啊，能够打起十足百倍的精神，去迎接新的挑战。今天的大城小事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明天见， 再见。 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聚焦社会热点， 关注百姓民生，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议政建言。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 议政论坛， 汇集多方智慧，聆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议政论坛，我是玉坤。听众朋友，首先呢，在这里向各位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呢，就和十一长假期间一些旅游当中发生的事情有着直接的关系。